革命前，德国为什么秘密将列宁送回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几乎打胜了所有的战役，却为什么输掉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竟然用石头、渔网和铁链在空中作战吗？往事霸气开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陆海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十九集，一战当中，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成员都被称为列强，但是实际上，列强当中有两个伪列强，那就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这俩可算是难兄难弟。他们的情况在交战国中也是最差劲的。意大利不用说了，大家都熟悉，外号是穷光蛋帝国主义。奥匈帝国也是半斤八两。开战之前呢，德国武官视察奥匈军队的战备情况，给皇帝拍电报说，陛下，我们是在跟僵尸结盟。开战以后，奥匈帝国举国上下弥漫着阿 Q 精神，连酒瓶子和巧克力的标签上都写着愿上帝惩罚英国，牙刷上则印有依靠德奥共同的力量的字样。说白了，既想靠上帝，又想靠德国，就是不想靠自己。奥地利所有的部队中都有一批奸细，他们专靠告发平时与自己同睡草垫、行军中和自己分吃面包的伙伴为生，所以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国家打仗，为此不惜自残。有的人花点钱找人给自己的腿上或者手上注射煤油，造成血管中毒，这么一来至少能躺上两个月，要是经常的往伤口上吐唾沫，还可以躺上半年。但是出现水肿之后的煤油臭味很容易露出马脚。奥匈的军医个个都是心狠手辣，后来就发展成注射乙醚掺汽油，但是也还是不保险，医生直接给你灌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以想见这是什么情况啊。一个是穷光蛋，一个是僵尸，谁也别说谁了。两国在南线打得非常火热，热热闹闹，但是他们的军队由于不断进攻流血过度，虚弱无力，就像陷在泥沼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到1917年4月，意大利军总司令卡多纳向法国求援，为此法军拟定了一个英法两国援助意大利的计划，要求意大利继续进攻，分散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意大利虽然同意发动进攻，响应法军的新线攻势，但是实际上等到他发起攻势的时候啊，法军的新线攻势早已经结束了。意大利人的进攻对于协约国的战事已经毫无意义，这一次进攻就是所谓的第十次伊松佐河会战。经过17天的苦战，意大利人基本没有任何的收获，于是意大利军总司令卡多纳决定调集52个师的兵力和5000门大炮来做一次超级努力，对奥匈军队发起致命的一击。这就是第11次伊松佐河会战。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一些战果， 但是由于炮兵和补给跟不上，攻势被迫终止了。意大利这一发威，奥匈帝国就认为他不是病猫，已经是猛虎了。奥匈感到压力山大，于是呢，向德国求援。从1915年6月到1917年9月，意大利人共打了11次伊松佐河会战，死伤100多万人。但是除了给奥匈军队造成差不多同样的损失以外，毫无收获可言。这样的战争根本不叫战争，只不过是相互的屠杀而已。尤其是意大利人精神脆弱，对战争的苦难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以为打仗就像演一场歌剧，吃一碗冰激凌那么简单，没想到打仗是那么的残酷。2年多的苦战，100万人的牺牲，使意大利人深感到恐惧。再加上国内反战分子的反抗，意大利军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其实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消耗战中，精神重于物质，士气啊，有的时候比物质更重要。因为双方水平大抵相当，我是伪列强，你也是伪列强，这时候就看谁坚信自己是真列强了。而不幸的是，开战以来，意大利政府既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凝聚民心，也没有对新闻进行管制，一直放任自流。社会党的报纸天天发表反战言论，这些报纸还被送往前线，让前线的士兵看。奥匈的军队都省得印传单了，直接把意大利报纸投掷到意大利军的战壕当中，作为攻心战的武器。此外，意大利国内生活费用高涨，粮食缺乏，也使民众严重的不满。这样一来啊，意大利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然而意大利政府此时还有一件事情做得更出格。什么事儿呢？有一个地方的工人啊，1917年发生了暴动。怎么惩罚呢？政府把暴动的组织者送到了前线当兵，这些人到军队里，那部队的士气还能好吗？反战分子到了前线之后，就煽动其他的士兵反战，于是在意大利军队中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反战分子。意大利军跟奥匈军拉锯战的地方就是阿尔卑斯山区，部队都是分散成单独的小股，没有一个集团军堆在一块打的，而是以营甚至以连为单位。因此呢，士兵们很容易受到反战分子的鼓动，意大利军队的士气一落万丈。好在奥匈帝国的情形比意大利也强不了多少，奥匈的野战军号称是350万，另外有国内军50万，加在一块儿就是400万，但其中能够打仗的也就是70-80万，剩下的全都是老弱病残，只能在后方擦车烧饭，或者呢给长官擦皮鞋叠被子。另外在意大利战场上，奥匈军队的数量处于1:2的劣势，跟意大利军对峙的奥军明显力不从心，要求德国提供12个师的兵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但是鲁登道夫回答，顶多给奥地利人提供7个师。1917年10月24号的凌晨，德奥联军向意大利发动了猛攻，意大利军望风而逃，象征性的比划了一下，然后呢撒开腿就溜了。当时意大利国王正在意大利军设在前线的总部中，在德奥联军冲到总部前几个小时才逃走，差点做了俘虏。 这场战役，意大利军阵亡一万，负伤三万，被俘虏者将近30万，另外还有40万部队成了散兵游勇，军装一扔就成了土匪，开始持枪抢劫，老百姓好几个星期饱受荼毒啊。意大利军队那就是典型的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场会战称为卡普里托会战，假如不是英法两国立即派来11个师的援兵，意大利战线可能就永远不能再稳定下来了。当然德奥联军发动这样猛烈的攻势，取得重大战果以后啊，也已经成为了惊弓之鸟。虽然兵锋距离威尼斯不足10公里，但是攻势只好停顿下来了。1916年12月3号，法国开战以来久称军权的迟钝将军霞飞免去了职务，为索姆河战役的惨重伤亡承担责任，由尼维尔继任法军总司令。尼维尔曾经在法国驻越南、阿尔及利亚及中国的殖民军中服役，1913年还是上校，一战中通过蛮河战役晋升为上将，升迁速度可以说是火箭一般。为了打破西线的僵局，维尼尔计划展开春季攻势，向兰斯和苏瓦松之间的德军阵地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英军出动3个军，在一个法国军的配合下，在索姆河老战场的北面发起进攻。英军只要突破德军的防线向东移动，就能够跟尼维尔的法军会合。一旦两军会合，他们就能合力把德国威廉皇太子的集团军连根拔起，一举摆平。1917年4月，攻势展开了。尼维尔一共投入了3个集团军，共计53个师，120万人，其中27个师用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一旦打开突破口，这些部队就冲上去扩大战果。德军为了应付尼维尔的进攻，在法军主要突破方向上部署了21个师，另外有27个师做反击力量。德军的指挥官威廉皇太子和他的参谋们都非常熟悉尼维尔在凡尔登的进攻路数，他们有一个冬天的时间来适应尼维尔的战术。另外德军还控制着制高点，法军派出了120辆坦克参战，但是毫无战果。德军运用了新的技术，第一天就有52辆法军坦克被炸成碎片，另外有28辆被炸坏，剩下的坦克不是掉进德国人的壕沟，就是陷在沼泽里。而且这次进攻的时候，这天气对德国人非常有利。法军发动进攻的前天夜里就开始下雨，然后变成了雨夹雪。在当时的季节啊，天气应该转暖了，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天气。法军以英雄般的气概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很多地方法军的进攻毫无成效。一名法军坦克指挥官描述了自己看到的进攻：一场暴风雪横扫我们的阵地，第一批伤员从前线下来了，他们说敌人的阵地很坚固，敌军拼命的抵抗，有一个营确实抵达了山顶，这也许是我们见过的最勇敢的行动，但是这个营的士兵大批阵亡，也没有能挡住德军的反攻。一个胳膊吊着、额头缠着带血绷带的伤员坐车驶过我们旁边的时候，大声地喊道：德国兵仍然把守着森林，我们用手榴弹袭击他们。一个没有了钢盔的中尉穿着破烂的军装，胸部受伤， 缓缓向我们走来说，你们坦克应该跟着我们，我们看到完好无损的铁丝网，如果情况不是那样，我们就能向前走远了，不必在铁丝网前厮杀。我们走不动了，一名拿步枪当拐杖的下士叫道，有太多吼叫的机关枪，我们没法对付啊。德国兵知道我们要在此地发起进攻，他们的战壕布满了兵。法军能在前线推进多远，是由德军的防御体系决定。到了中午时分，德军的后备部队和轻型火炮向前移动着，遭受猛烈打击的法军处于疲惫之中，又一次遭受打击，不得不后撤到出发点。第一天战斗结束的时候，法军平均向前推进了500米，而按照尼维尔的预计，第一天法军应该能前进10公里。索姆河战役的悲惨局面又一次出现了。第二天，尼维尔继续发动进攻，继续被德军粉碎。尼维尔发现他的前线部队处于崩溃的边缘，士气和弹药都处于危险的低点。士兵们高喊，和平，结束战争，让那些应该对战争负责的人去死吧。军官们感到震惊，无奈，窘迫，很多士兵成天的酗酒，拒绝上前线。但是尼维尔要求继续进攻。5月3号，在凡尔登战役中幸存的法军第二殖民师拒绝了进攻的命令。士兵们不仅喝醉了，还将武器丢弃。军官既没有要惩罚整个师的意思，也没有迅速采取严厉的措施来规范士兵的行为，结果造成了哗变。哗变在法军中迅速的蔓延。当时的巴黎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谣言，于是总统普恩加莱命令停止进攻。这样的做法等于羞辱了法军总司令。尼维尔谴责第六集团军司令进攻失败，撤了他的职，因为他的部队最早开始哗变。尼维尔还谴责手下另一个集团军司令米歇勒。米歇勒一开始就认为尼维尔的进攻毫无希望，拒不服从命令，总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尼维尔的指责，米歇勒愤怒地以蔑视的口吻回击，我从来没有停止警告你，竟敢让我对失败承担责任，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这叫懦弱。法军的进攻被迫停止了。在这次进攻中，法军伤亡27万人，德军伤亡16.3万人。最终法军呼吁士兵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回到壕沟进行防守，而士兵们则表示回去可以，但不愿再参加进攻行动。这次进攻没有打败德国威廉皇太子，却打败了法军总司令尼维尔。5月15号，尼维尔被撤职，建议终止大规模进攻的贝当将军继任法军总司令。这一攻势的失败成为法军战略的转折点，法军从此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避免伤亡。贝当一面惩治带头哗变的士兵，一面安抚广大的官兵，保证不再发动新的进攻，只专注于防守，并且给他们改善伙食，提供更多的给养，法国的军心才逐渐的恢复了。在这场得不偿失的春季攻势中，唯一值得骄傲的是英军没有哗变。英军发起进攻的前3天， 战果非常令人兴奋，俘虏了14000名德国兵，缴获了180门大炮，平均每天前进了好几公里。这在当时深陷堑壕战的西线算是重大进展了。黑格一直坚持到5月中旬，这时英军的伤亡已经达到每天4000人，黑格甚至还想把骑兵送上战场。如果英国骑兵真的上了战场，德军的大炮机关枪就可以大肆地屠杀英国骑兵和战马。幸亏黑格最终没有这么做。当英军进攻结束的时候，累计伤亡15万，而德军伤亡18万，基本上属于杀人10000、自损9000的自杀式进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北京时间22:00。